至于给定的所类型集合，可以按照下面的方式定义一个所兼容函数。我们将 A 与 B 代表任意类型的所。假设事物 Ti 请求对数据项 Q 加 A 类型的所，而事物 Tj 这里的事物 Ti 和 Tj 是不一样的，也就可以表达为 Ti 不等于 Tj。而事物 Tj 呢，当前在数据项 Q 上拥有 B 类型的所，尽管数据项 Q 上存在 B 类型的所，但如果事物 T 可以立即获得数据项 Q 上的 A 类型的所的话，我们就称 A 类型的所与 B 类型的所兼容。所兼容函数呢，一般都用矩阵来表示，称为所兼容矩阵，如我们图右面的图11-11-11所示。就那些其值为处的两类所才兼容。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图中呢，只有共性所，只有对数据项 Q 都是一层共性所的时候，它们才是兼容的。只要有一个所不是共性所，那么这数据项 Q 上申请的两个所，它都是不兼容的。